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又是今个星期本土旅游团啦。咁我哋介绍自己先，冇错，佢系阿 Man， 佢系阿伯， 系啦，挺胸收腹， 大声讲嘢啊嘛。 系， 我哋成日都唔记得介绍自己。 其实我不嬲都系字正腔圆噶，成日都话紧啲人有懒音嘅，但系咧次次一做节目讲得快啊，嗱又快咗啦开始。 我哋就捋捋嚟， 系捋捋嚟啦。所以咧，我要告诫自己打后咧，讲嘢要清晰啲啦。清晰有力啲，我哋話曬都係網台班出嚟噶嘛，係咪？咁費事啊，俾人話我哋揸流炭 ，OK？ 好，咁今日 我哋 有咩搞作？ 我哋今日帶大家進入呢、這個我哋旅遊團啦，今日大家進入呢個二次元嘅世界。 本土旅遊團進入二次元係嘛？話我點解會押韻？ 係啊，因為我哋即係點講啊？大家讀書時期嘅時候咧，都有睇，冇咁緊張先。 但我哋唔會介俾你介紹自己住噶，最尾先介紹。 係啦，係啦，我哋會 唔好向 我哋都會咧，就有睇漫畫啊，睇自己嘅動漫啊。但係每個喺 學生時代嘅時候都會有噶嘛。咁我哋就今日睇下兩個世代嘅二次元係發生啲咩事。 係兩個世代。咁其實咧嗱，頭先好似我拍 partner 咁講啦。我哋嗰個世代應該係喺學校，好努力咁上堂專心嘅時候，然之後喺櫃桶下底就會拎住本漫畫嚟睇噶嘛。 係啊，係啊，好危險噶嘛。 我哋同佢一傾嘅時候咧，就發覺哇，真係兩個 generation 嘅嘢。佢哋係話攞部電話喺下底，定係攞部 pad 喺下底睇嘅。 我哋睇實體嘅。 係，我哋係實體漫畫嘅。佢哋已經唔再係實體漫畫。你哋有冇曾經擁有過實體漫畫？ 即係紙嘅，掀開一頁一頁嗰啲咁樣嗰啲， 有啊，但唔多咯，得咗兩三本係攞嚟儲， 好嘥錢啦，同埋 係啊，我嘥冇錢啊！ 喺呢個世代上去睇漫畫係唔使錢嘅，真係。我哋嗰陣時係成套儲咗，然之後大棒福利就為咗啲同學，即係不停咁傳閲咁噶嘛。 係啊，我課室咧。有個自己搞的圖書館嘅，係儲漫畫嘅，有曬成套史藍凳同埋呢個足球小將嘅。 你有上次地 係啊，我講過 係啦，嗰、那個櫃桶俾你開咗之後，就攞嚟擺唔同嘅廢物啦。 係啊，全部攞嚟擺漫畫嘅，好齊整嘅添啊！但係歡迎同學借閲嘅，係啊。咁但係佢哋原來已經唔使噶啦，自己喺個神秘嘅櫃桶嗰度睇噶嘛。咁其實你睇開咩咧？哦，我哋嘅世代同你嘅世代，你睇開咩咧？ 你頭先已經暴露咗你年齡啦。如果史南凳，佢一定唔知咩嚟嘅。 史南凳，你知唔知咩啊？ 唔知。 即係有班人喺度打籃球嘅咧， 櫻木花道嘅咧。 哦，櫻木花道啊，知啦。 之前聽過，紅色噶嘛。 聽過係 邊個嚟㗎？好似貓王咁，聽過咯。即 係流川啊嘛。 係流川楓，係啦，冇錯。 係啊， 好似知道。 好似知道真係，你知唔知？你知唔知道嗰套漫畫係有幾咁受歡迎嘅？當年 唔係，同埋佢都打後，其實依家都影響都好深遠嘅啦。其實都雖然都係爛尾之作之一。 嗯，好啦，咁你睇開咩咧？ 嗯，黑執事、會長少女服大人，跟住刀劍神域嗰啲啦。 少女漫畫嚟㗎，我係冇接觸過呢個 會長。 我未接觸過呢個類別。 係全部都有愛情成分。 啊，呢個一定㗎啦，係啦，都 OK 嘅。 有啲冇係你嗰啲冇，你係唔睇愛情成分嗰啲？ 少啲啦，我最多睇嗰啲好笑嗰啲銀魂啦，然後仲有呢個叫做咩咧？有個舊啲嘅玻璃面具。 呢個係好嘢嚟嘅。 啱啊，以前 TVB 有播。 你好似有啲迷茫咁， 嗰陣都細個。 張師兄，長比呢個嘅，好嘛？係啦 ，thank you。好，死啦，我啱先 off 咗。 冇啊，你好似對玻璃面具啊，或者嗰啲小漫畫。 玻璃面具唔係用嚟戴嘅咩？ 講早戲， 係演技啊， 係一套漫畫嚟㗎。 係啊，係講演技嘅漫畫。 嗯，真係㗎。 係 啊！我阿嬸嗰陣就話： 你阿嬸 細個都睇緊啦，係啊！ 即係你將我哋等同咗你阿嬸嘅裏邊啊！唔係喎，佢睇啫，我冇睇過。 阿叔同阿嬸好正常啊，係咪？係咯。 你有冇聽過啊？我真的冇聽過，不過有嘢嚟噶，乜嘢嚟噶？ 唔係啊，無線嗰陣時候播過，佢哋噶黃仁達主持係講過 的。你話黑執事同埋咩女仆大人嗰啲，我都有印象，即係我 download 漫畫嚟睇嘅時候都有立，即係楞過下冇睇，但知道係有呢、這個即係有呢個選擇啊，係咯。但係你真係呢個咩玻璃面具仔唔知咩嚟喎？ 經典啊！ 經典嚟，我哋翻去 Google 一下啦，你。 我哋揾 Google 大神搞一搞。 係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 啊，你哋全部都係呢啲類別嘅漫畫嚟嘅，有冇第二啲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咁咧，我好男嘅，我係乜都睇下嘅，即係啲殺人事件嗰啲又睇啦，或者金田一同埋柯南點樣可以？點解成日人生當中會出現八千單？呢、這個兇案啊，係咯， 一個小學生嘅事情， 或者大家都是足球小將的粉絲就會知道，他今天拉弓準備起腳射球， 射了兩個星期， 就回想起他在北海道集訓的時候的辛酸，然之後突然間就下一集再嚟，一開始又拉弓，咦？點樣都翻轉頭嘅咁樣，即係我哋由細到大睇呢啲大。 係我知道啊，他跳上個天度跳了半集㗎， 係啊，就半集啊。所以我大個仔咧，我在讀書啊成咧，可以做到個效果是買漫畫看啊。即係同我啲漫畫睇嘅時候咧，我勁開心啊！哇，可以即刻揭咁，可以快好多知道，你明唔明啊？即係平時你睇動畫咧， 冇拖啊嘛， 拖到尤其是我即係一講暴露年齡，我嗰陣時咧係中龍珠同埋星鬥士讀嘅。 咩嚟㗎？ 佢咩嚟㗎？係咧，佢個無線聊 PK 咧，班茂和你咧配音，因為成日都即係睇得咁多集啫嘛，係咁拖咧，次次阿悟空一儲氣咧，就呀就 hea 咗十分鐘啊，咁啊，但係成集播三十分鐘咁樣，跟住扣埋廣告即係播廿分鐘，但係 hea 咗十分鐘咁樣，咁你有得諗點啊？我到個大個仔咧，真係再 download 翻嚟，再重新睇一次《龍珠》之後咧，就發覺哇，真係勁到係，我只不過係用咗一日時間鬆啲，我就。 睇咗幾廿集， 睇完我男明星喎咁樣，咁啊，咦哇！我嗰時打男明星講咁耐啊，點解可以係咯？即係我係覺得，所以到而家我都 因為啲漫畫師比較辛苦，要畫到咁樣咧，畫到佢死，咁所以咧間唔時拖下咧係正常嘅。 呢個應該係漫畫轉動畫個， 係啦。 我後屘有睇爆漫就知道佢哋個製作個模式啊嗰啲咁樣咯。 即係你淨係睇愛情類別嘅啫？ 唔係，可能都係有啲。叫做咩咧？近排有啲新番啦，《暗殺教室》啊， 我有睇電影版， 即係《東京餐種》嗰啲咧， 係咩嚟嘅？ 喂，即係唔係話漫畫定動畫，就係全部都係好多愛情 嘅。即係因為睇咗嗰堆嘢，令到你哋搞到咁樣噶嘛？ 咩點樣啫？係比較全新嘅，望一望。 係啊，點會搞到咁樣嘅咧？你哋 比較 QT 啲嘅打扮。 即係你見到我哋啦，係咪先咁樣嘅？你搞到咁樣嘅？ 佢哋因為中意睇嗰個類別嘅漫畫咯，就係係咪？ 都係咁樣嘅，佢哋都 啊係喎。喂，問下先，你哋而家係用唔需要錢嘅途徑去睇噶嘛？你哋係主要係點樣睇咯？我哋以前就揸一半半睇啦，而家都係因為我以前都曾經用過某一啲 app 嚟睇嘅，即係譬如報 X 嗰啲咧嚇，但係好快突然間唔知一期俾人告就落曬架，好似以前土豆咁樣咧，而土豆好柒。講過語添，曾經好厲害噶嘛，係咯，突然之間俾人告之後，即 係粒豆係啊， 係粒豆成好勁。咁呢個報 X 又係，或者 X 卡又係啦。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咁哇乜都落曬架喂，煉金術師又落架，火影又落架喂，咁你仲有咩可以睇？ 嗰、那個係好似係因為祖國嗰啲條例禁 Q 咗某類型嘅主題 嘅、啊，真係嘅。咁你哋咧，你哋係點睇嘅？ 我哋用電話或者用 pad 睇。 哇！你用電話唔覺得隻眼好辛苦嘅咩？咁細個 上堂嗰陣時候就會攝喺個櫃桶度，跟住偷偷地睇咁樣咯。跟住咁你咧？ 我都係得閒上網睇下佢哋唔同嗰啲漫畫啊、動畫，不過睇動畫多啲嘅。 嗱，呢個又係世代之爭。我頭先講完咁大抽，講足球小將做乜嘢咧？就係話俾你聽，喂！我唔睇動畫嘅原因就係佢偷拖啊嘛，睇漫畫快好多，明快好多，力立搞掂咁啊嘛，係咪先？係咯。咁但係佢哋係中意睇動畫嘅喎。 呢個啫。 但係因為動畫佢有聲優同埋彩色嘅，即係感覺。 我哋未去到睇嘢係黑白㗎，大佬。我哋電視，我哋個年代嘅電視都係彩色㗎。 唔係佢串緊，我哋睇漫畫黑白啫。 好睇啲咯，感覺 頭幾頁都係 彩頁都係 頭幾頁都係彩色嘅， 特別版咪彩頁 咯，彩頁有幾頁咯。 所以因為中意漫畫就搞到咁樣啦，你嘅裝扮都同嗰啲漫畫嘅主角一樣，你係扮緊啲咩？即係中意啲咩角色嘅？你因為 都會偏向啲比較可愛少少咁樣嘅， 同埋衣着會比較好似有少少冇 冇暴露啊，佢上鏡咁滯啦 ，OK 啊， 佢有些少可愛又或者特別多蝴蝶結啊， 都唔些少啦，你哋都好多可愛啊，係啦 ，OK 嘅。嗰個邊個叔叔話噶？ 怪叔叔， 七八十又係中意十八廿二係嘛？跟住五六十又中意十八廿二係嘛？三四十中意十八廿二喎？咦，十八廿二嗰啲都係中意十八廿二，真係奇怪。 夠專一， 專一， 有見地， 有見地，我中意。OK， 就因為中意漫畫角色，所以你就開始扮嗰啲漫畫角色啦。 都係。 咁你扮嗰啲咩造型咧？最中意扮啲咩造型咧？ 最喜歡其實都會偏向初音啦。 哦，兩條嘢，藍色嗰個揈下揈下嗰個，唔知點解好多人 攞住兩條葱， 好多人中意嗰啲少男好中意嗰個 死火。 係你唔知啊呢啲，我呢個世代都唔係你嗰個世代。 Google 大神問下先得㗎嘛。 咁你有扮過嘅初音？ 有。 你咧？ 哦，即係你哋都係有 cosplay 嘅。 有玩 cosplay 嘅。跟住最近是出了 唔可以大聲少 少。係最近是出了《約會大作戰》的十香。 得算 了。惡咗添。 唔係啊，因為你當你開始中意嘅角色嗰陣時候，你就會想去扮佢，定係點樣呢？ 哎呀，死啦！想好似能夠將自己盡量 似係 靠近佢個造型啦。 係啊。 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愛好喜好嚟嘅。好了，你們喜歡這個 動漫的造型 喜歡到什麼程度呢？這也是正正我們為什麼會找他們上來跟我們做今集的節目的，就是他們喜歡到一個地步，就是喜歡到去了打工 長期都有得賣。 是的，那我們就將我第一次貢獻了給他們。不 是，我也是第一次，我們第一次去的而已，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去了， 我也第一次去的。於是就都增長見識，都係好事嚟。咁其實你哋喺咩地方打工？講到好似咁衰咁樣，開股先啦。 我哋係喺呢個主題咖啡度翻工噶啦。咁係喺旺角嘅。 得啦，夠啦。 你講我講埋名嘅能 夠。我冇事冇事。咁就可能就會話得閒轉下制服啊，主題咁樣。 你轉制服呢個 terms 又好多馬佬嘅腦入咗好多唔啱諗嘅嘢啦。 咁你轉嗰啲咩制服咧？ 有曾經有過嘅有女仆啦、護士啦、水手服啦、旗袍啦、 旗袍， 跟住仲有魔術師。 魔術師， 突然間又彈咁正經出嚟，講越唔正經， 嗰啲都係 越諗就越唔正經， 嗰啲都係正經㗎。 sorry， 咁係你諗得唔正經 咗啫。 唔係，我想像力比較豐富，你哋有乜引導我，我就會 你諗多咗幾，你諗多咗好多步。 我係比較快啲，個腦跳得 即係一齊咁樣，成堆少女喺度扮埋呢啲咁樣，多唔多客人嘅咧？ 都多。 呢個就係我最想知嘅啦。咁究竟會有啲咩類別嘅客人多咧？ 怪叔叔， 怪叔叔。 主要其實上嚟都係男性嘅。 有冇女 有冇女？有當然有啦。 佢又係扮到好似員工咁上嚟嘅。 咁佢哋通常就會上嚟同我哋。玩下遊戲啦！ 玩遊戲有咩遊戲玩噶 ？You know， 跟住我哋一起玩大富翁。 哇，好好益智， 跳鬥獸棋同飛行棋 有啊， 真係 象棋都有。 Holy，sorry， 冇講錯，係真係 我哋去嗰啲場玩呢啲， 我去嗰場嗰度，咦冇識鐘啊？ 痴迷咁嘅， 唔係因為我入到去點解問有冇識鐘咧？咦？有標訂喎，咁仲唔係？咦，係啊，有冇識鐘啊？剩翻兩萬先，跟住啊，唔好意思，呢度我哋唔賣酒， 唔賣酒賣咩嘅咧？我哋飲咗啲好甜嘅。 呢個 menu 我睇我全部哇，又唔知咩物，又有紙物，又唔知跟住又咩微氣水，又跟住哇，有冇啲武器？有冇啲唔凍啊？我就係咯，跟住。阿叔啊，飲熱嘢話有嘅。 係啊，佢叫咗杯花茶，死味， 真想死啊！所以增長見識咯 ，OK 嘅。咁有啲咩客人多，即係主要嘅客户組群？ 多數都會偏向比較後生嘅，好似學生之類都會偏向比較多。 我原來係學生哥， 咁高消費嘅咩啲學生？ 喂，佢哋其實可能話下晝上嚟食個 tea， 或者一個月上嚟一兩次，其實負擔都不大的，咁可以上嚟。 你而家 sell 緊我咁，等我搞到我好想去添， 心喐喐啊！咩白曬嘢咪去樣咯？哇！真係增長見識到咧，真係哇！咁樣嘅咧，因為 係啊，你仲搞人哋個鈴鈴添啊！ 係咯，我一去到嗰度張台有個鈴鈴， 就即刻知㗎啦！ 我個腦諗啲咩？諗啲殭屍先生啦！我即刻就上身，又拎起嗰嚿嘢就拎咗一下啦， 跟住就嗌， 跟住我就應 咗。有人衝嚟， 我嚟㗎。 點解會咁嘅？喂，唔好意思，唔係，有啲咩幫到我？冇，你冇嘢幫到我，我玩下嘅啫，咁樣真係，即係好服務好周到，好殷勤嘅，係啦，但係就係啦，唔係好慣。我仲真係我咦，彷彿自己變咗做條尾黐埋嘅，突然間 上多幾次就慣㗎啦。 我又未至於會咁好死去服侍人嘅，不過咧就又未至於去到要餵埋嘅，咁所以啲咧睇有冇餵埋嘅 冇。 咁除咗怪叔叔同埋學生哥之外咧，有啲即係客户有冇啲咩特別啲嘅客户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樣咧？啲經驗之處理咁樣。 經驗。 喂，咩事嚟噶？ 如果講話怪叔叔嘅話， 就我講怪叔叔。 咁你講怪叔叔啊嘛，咁曾經會有個比較特別嘅客人，佢係會喺我哋嘅門口撳完鐘之後，但佢唔會入嚟噶。他在門口裝下裝下， 不知道為什麼裝下你兩個而已， 跟 幾十元都不用了，這 些他會一直站在門口直到我們收工， 這 麼害怕，在門口都沒有。 你的問題出現了，他不是進來，他不是顧客來的。 沒錯，你家吃完錯了。 他有入過來的，但他不是次次都入來，他有時只會站在外面在那裡裝。 那你知不知道他裝什麼？即係佢有個目標噶嘛，即係我中意 A、B、C 定係 D 邊個嘅服務員咁樣，佢梗係有個目標啦。 咁呢個真係唔知道，但係據我所知嘅就係佢會喺我哋放工嗰陣時候跟住我哋。 我明曬，即刻明咗多好多啦！我即刻。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正常一般個年紀，你話通常都係啲學生哥嚟幫襯多啦，咁會唔會係？最大年紀的你見過去到幾大咧？ 八十歲都中意十幾歲啫嘛， 八十歲中意十幾歲噶嘛，係咯。 我哋普遍就應該唔會問客人嘅年齡嘅。 哇，咁有道德嘅你！ 但係目測就應該五十幾嘅都有，係啊，都有個年齡差距係比較大。 我都唔係五啊幾嘅， 因為嗰日咧，我一去到咧，咁我就唔係好明，咁我即刻就問佢哋話，其實。啲人過嚟幫襯咧，係為乜嘢嘅咧？ 係啦， 咁就覺得好奇怪啊！究竟為乜嘢會過嚟幫襯？咁佢哋兩個妹妹答我，就係話：哦，其實都係想揾人傾下偈嘅啫。咁樣，咁我想諗，其實公園啲伯伯都好想揾人傾偈噶，係咪先？咁所以伯伯應該會過嚟幫襯至係噶嘛？所以先問呢個咁低人嘅問題。但結果佢哋同我講話，都係四五十歲頂曬窿封頂咁樣，我就哦，可能伯伯係未佢哋普及到嗰個年齡層， 係一個新嘅市場。 因為伯伯不會去看動漫的嘛， 哦，他們上來跟你談動漫的， 是啊， 有些咯，可能代購吧， 有些是紅購， okay， 什麼叫紅購？紅購就是那條辣很闊的， 對吧，那 個gap很遠的，就是我們的世界跟他， 對 啊，哦，那但是做你們大概在那裡做了多久？因為是做了多久？ 如果是以做這類咖啡的年資來說的話，我應該 很多經驗， 應該都做了三四年左右。 但你的樣子好像很年輕， 他是真的很年 輕，即是他們請你的時候合乎勞工法例的嘛， 合乎， 如果不合我們不出街 的。你估計到他們是什麼年齡？我們已經很難處理這些年齡的事， 如果不是，我是很少會自己承認怪叔叔的。所以這件事 呢， 我都是做了大概一年到啫，一年多啲。 你新啲， 你新手喎。 啱啦，前輩嚟噶呢位。 有啲咩好難忘嘅嘢，即係喺嗰度經歷過，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新年到而家打印咗三隻杯。 哇！真係好大，真係好大鑊。 係啊。 咁點算啊？ 會點啊？有咩懲罰噶？ 拖地。是啊，在一個難忘的 東西。玩寒 的，你知道嗎？不是，我還想，是不是太過變態呢？我想問，還有什麼懲罰的？ 冇， 除咗拖地啊、洗碗啊、抹窗啊嗰啲， 應該問你想要啲咩特別嘅情況。 我點知啫？有得選擇嘅添。 係啦，唔係我哋諗多咗，我純粹聽到你咁講，即係言下之意，即係仲有第二啲嘅選擇咁解啫。 我哋老細對我好好嘅， 男老細定女老細？我呢個八卦嚟嘅啫。 Why not both？ 咁其實你哋Lomoli 個鋪頭咧，會有幾多個即係女仔同事執勤？ 嗰啲叫做侍應。 啊，係有幾多個侍應，但係左右同事執勤。 如果你話假日嘅話，會有五六個嘅。 咁廚房咧？ 廚房計埋噶， 你自己煮埋。 我哋都係廚房。 佢自己入去撈嘢飲嘅嗰日係咯，你驚啊撈嗰杯黃。 飲得㗎， 三四層顏色咁樣，跟住哇咁樣，你飲啊，你飲啊， 驚嘆啊， 你 唔係甜一啲咯， 我哋會改善一下。 唔係我哋嘅口味啫，有啲人個人嘅人生 入心喎， 個人生冇咁甜噶嘛。 誒咁，通常你頭先話是有啲學生哥即係過嚟，除咗你哋傾下偈、玩下遊戲之外，仲有啲咩做㗎？ 傾下偈。 他們會上來跟我們一起打電話打機手機遊戲，即是整兩 人組，是不是好像我們那時玩魔坑和約在一起 麥難民那樣，是不是 都一人拿部東西就在那打，多十幾個人圍著在那打， 即是有些 都算是 什麼白貓啊 P&D 啊那些會更加熱一點的， 失落了 我們要介紹另外一個節目， 火了怎麼會這樣， 我哋處理唔到呢個問題， 我哋明明夾過，我哋點解今日多咗咁多呢啲唔識嘅 terms 出嚟 咧？都係啲手機遊戲啫，咁大家開心， 大家打下發愁唔同嘅，好明嘅，好明嘅。 但係即係一堆人上嚟喺度打，跟住就唔講嘢，望都唔望你㗎嘛？ 唔係會就係啊，做咩喺度嗌咯？好似成堆人去網吧打機咁樣。 哦，咁其實都幾好，即係其實純粹想，即係我估計啊，其實嗱，根據我當日嘅目測。同埋我經驗同埋睇完個現場， 你去咗幾個鐘頭啫嘛？ 咁計咁講噶啦，跟住仲個腦分析一下咧，其實應該係可能即係宅界方面會比較多人會去幫襯啦。 宅界、宅男界啊，唔係宅界啊。 咁主力嚟講就可以有多啲人同佢哋溝通一下啦，傾下偈啦，係嘛？即係學習一下點樣同異性去相處，唔係嗰啲有任何。接觸的 OK， 冇得接，冇得接觸噶嘛，冇得接觸噶嘛， 係咯。 但係冇人問你攞電話咧， 抽 啊！ 係你會唔會俾嘅咧？靚仔啊，俾係咪？ 唔係，通常我哋會俾翻 Facebook 嘅，咁就可能有啲唔想自己生活俾人打擾咧，就會俾自己一個 軍糧 Facebook， 即係一個公開嘅 Facebook 咁樣。如果有啲私人 Facebook， 佢哋會分開兩個嘅。 得閒 睇下軍糧咁即係有收冇嘢啦。 唔係，我已經了解過溝通過啦，佢哋係未去到呢個 level 嘅，有機會我哋再慢慢交流下。 如何收兵？ 好啦，咁我哋今日輕嚟到依度啦，咁我哋就秉承翻我哋節目嘅傳統啦，咁就 問下幾個問題嘅， 係啊，會有幾個問題問嘅咁樣，咁啊呢樣嘢今次陰你啊嘛，頭先我發覺 唔記得講， 而家同你哋講過呢件事，咁啊照問一問啦嚇，唔緊要。咁首先咧，第一個問題係你哋會唔會介紹自己咧？ 會， 咁你對住鏡頭自己講。 Hello， 我係草兒， 我係 Candy。 呢兩個冇望鏡頭嘅， 有啊。 再嚟一次， 呢邊鏡頭定呢邊？ 呢邊鏡頭，前面， 中間， 嗰邊。 呢邊？ 係。 你冇望個電視 咧。呢度鏡頭，唔係呢度，呢度，呢次。 Hello， 我係草兒， 係我係 Candy。 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去 旺角揾啦， 或者。P.M. 唔係真係冇，之前冇搞唔到，咪上嚟 join 我哋個 Facebook 咯， 係啦， 大家溝通交流一下， 即係識得揾㗎啦，我唔再提啦。 係啦，講咗幾集，唔係都講下啦，唔算，即係咁樣嘅。我哋個節目叫做本土旅遊團啦，係本土旅遊團，咁所以咧，你只要喺 Facebook 上 個窿窿嗰度， 個窿窿嗰度你打 本土旅， 會出本土論壇嘅，所以所以咧打本土又加多個女字，或者 直接打個女字， 女字 咁就揾到啦。 你知打個女字，因為 Facebook group 原來從來冇人係有用個女字，可能係咪？ 係啊，呢個我哋處理過， 係經我哋處理過，所以我哋只要打個女字你就揾到我哋㗎啦。咁你 join 咗入嚟咧，大棒福利嘅嘢，我哋盡量兄弟幫大家爭取啦。And then 咁就譬如一啲相關我哋節目嘉賓嘅諮詢啦，譬如上次係咪開花店嗰啲要補救情人節嗰啲，咪係啦，又揾到花店嘅諮詢啦咁樣。咁啊，好啦，第二個問題啦。你哋兩位係真名音，你應該頭先講一講。你哋兩個有冇男朋友咧？可以答 有，可以答冇， 可以答唔話你知。我嘅頭講， 唔話俾你哋知。 自由嘅啦。 要 咧？ 啊 ，Candy， 佢笑得好尷尬。 好紅曬啊！塊面陰公， 紅都面曬。 唔知咧，我自己都唔知啊。 其實邊改改啊？為咗大家嘅 generation gap 唔好爭咁遠咧，其實應該改改嘅問題同埋發仔。有冇 心意嘅男？ 固定嘅男？ 有冇心意嘅男男仔咧？ 諸如此類咁，有冇心意嘅對象？嗰啲係我哋再之前嘅問題啦。OK， 好啦，咁第三個問題啦。好，望鏡頭答。我哋觀眾聽眾們會唔會有機會再見到你哋咧？ 望鏡頭。 會。 哇，咁好啊！咦，好少嘉賓咁樣咁直接。咦 ，Candy 咧？ 會咯。 假設如果你肯邀請我們的話， 啱啊！ 我哋就應該喺 睇觀眾啦， 係啦，觀眾啦。我哋不久嘅將來應該呢個season完咗之後咧，咁我哋就會 搞茶會啊嘛，係喎。我哋有茶會啊，點解冇人報名？ 點解我哋有網聚係茶會？因為我哋用得旅行社做包裝，咁搞網聚而家茶會啦。網聚嚟講咧，應該可能喺鏡頭後面預一個位咁樣啦，大概係啲人一條友坐喺度。下一集節目你幫手炸劇 ，OK？ 係咪即係咁講啦？第二個 season 嘅第一集諸如此類，咁呢個我再安排。咁啊，到時可以喺我哋個專業上高啊，大家去睇翻高呼我哋成個 season 咁多個嘉賓，你哋想邊位喺第二個 season 翻丁啊？投票啊，各方面我哋會再搞。 好難請㗎， 好難整啊！ 我好難請 啊！係啊，真係好難請啊！我哋揾翻集。應承大家， 準確 俾預票，預定期票俾你。我哋揾翻一集講咩咧？我哋會 share 翻，好似大人咁講翻嚟咧。我哋請嘉賓有幾咁辛苦，我話俾你知，慘過溝女。 好，咁就嚟呢度先。 就 望住鏡頭， 望鏡頭， 前面呢、這個， 前面呢、這個。 好，預備，一二三，拜拜。 拜拜 ，thank you。